第三節嗱，記住開一個電腦版面先，因為呢個就去到正題啦咁樣嚇。咁頭先我哋提到咧，就英國有個小説家咁，佢就寫咗呢個即係維尼亞即將來臨的種族。咁就以小説咧去描繪，即係泄露真相或者現實咧。咁同呢個南極金字塔或者呢個南極嘅 UFO 同埋呢個納粹黨咧，就有一定嘅關係嘅。咁呢個人咩咧？呢個 William Landig 啊，已經死咗啦。咁但係都唔係死好耐嘅。咁呢個人咧，佢嗰個出名嘅地方咧，就佢死嘅時候1997年啦。就係佢寫咗幾本小説，就提到咧納粹呢個飛碟嘅問題。咁咧就佢唯一一樣嘢冇講呢個金字塔嘅啫。咁佢入邊咧就即係中曬我哋之前講嘅嘢嘅。提過的題材就是他以小說的形式呢，就是說呢這個德國呢在第二次大戰之後呢沒有完全戰敗的，他們就將他那個飛碟的技術呢遷移了南極，還有呢他們再次接觸到呢就是他們原本想接觸的一些外星就是星際文明的一些力量，就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基地。咁好，如果我冇記錯，後屘佢又講到佢哋去咗火星嘅 ，OK？ 咁呢個構成咗就即係呢兩個電影個題材啦，就是、Iron Sky 嘅題材啦。咁呢個人係咩人嚟嘅咧？呢個人咧就一般以初頭就以為佢純粹一個作家嚟嘅啫。只不過咧就係佢比較偏近呢個納粹黨，而佢入邊寫嘅小説咧都係親納粹黨嘅，係用納粹黨嘅角度去寫呢樣嘢。但係問題咧，近年咧。有些人咧為咗呢個反納粹喺歐洲啊、德國，特別德國咧，就起呢個人嘅底，竟然發覺呢個人咧原來係呢個黨衛隊嘅成員嚟嘅，而佢咧係有可能接觸過德國喺呢個第二世界大戰即係末期嘅時候咧，飛碟嗰個 成個計劃 係嚇，咁換言之咧，佢嗰個講法咧。就不可以這麼簡單去講，就是一句抹殺，就是他老作，因為他在一個小說裡面他也提到一件事，就是小說裡面的題材有很多是真實的、其中是真實是什麼呢？就是、在這個、兩個極南極和北極呢，他們都設置了這個納粹的殖民地，還有他們在那裡就、做了這個飛碟， 亦都係計劃喺度搞嘅第四帝國啊！ 第四帝國啦， 我哋講過啦，呢個 咁問題就嚟啦。一個 hard question 啦，我第一節我已經提咗，就係要問啲 hard question。如果德國納粹有咁勁嘅武器，佢點解會打輸咧？點解做原子彈佢做輸咧？ 時日明日啫。佢實際上佢嗰啲做嘅嗰啲軍事嘅科技啊，除咗飛碟啊。坦克啊，潛艇啊，數數埋埋咧，係歷來咧，即係突然之間喺個戰爭時期咧，係出現咗咁多嘅巨型同埋咁新穎嘅老武器咧，係嗰時大家唔明嘅，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有佢嘅嗰個智慧啊，佢應即係製造嘅技術咧，突然之間咧會咁 突飛猛進， 突飛猛進嘅。這個是很奇怪的，到今時都解釋不到的、如果你說沒有外星人去幫手，那、何解人的那個腦袋那種智慧突然間跳得那麼厲害呢？不是的，這個是 咁於是乎呢，我們跟隨這個幾圖的講法啦，咁這個講法就很依依暈暈，他就說呢，在大概20世紀初頭的時候呢，由於很多這些歐洲人呢，他們嘗試去接觸這個外星人，當其時呢就有兩種外星人現身，聽咗係現身啊，跟嗰啲講話，其實一路都響度嘅，只不過即係佢哋相安，大家相安無，即係佢同地球人相安無事，咁但係其實呢幾組嘅外星人咧，原來喺度打緊仗嘅，咁究竟係邊兩組咧？起碼有，原來咧有一組咧叫 Reptilian， 就係蛇類，咁咧就呢類人係點樣咧？呢類外星人點樣咧？佢俾佢顯現喺地球人嗰個形象咧，係一個十尺高嘅類似人樣咁嘅嘢。但係咧，好似一條蛇嘅。佢特別係咧，佢嗰個面容啊，好多呢啲鱗啊。 即係蛇嗰啲咁樣嘅皮膚啦，同埋一隻眼咧就好似蛇嗰種咁嘅眼嚟嚇， 即係貓啊蛇嗰啲 貓隻嗰只嚇。咁呢個係 即係瞳孔會變嘅， 瞳孔會 光暗嗰時會 會變咗一個好似一個月亮咁樣，係唔係咪應該月亮啊嘛？ 即係將一個原本圓形嘅瞳孔咧，突然咧縮窄咗嘅， 杏仁咁樣。咁另外一種咧，就叫 Nordic 啦。 嗯， 就係咩咧？就係金頭髮嘅。 嗯， 好市正嘅 嚇、嗯。 好啦，咁而家嗰個即係好疑惑嘅解釋係咩咧？就係、是、原來第二次大戰即係嗰個爆發嘅前期嘅時候，兩種外星人佢哋自己是對抗緊嘅， 嗯， 各自剔咗曬， 係 就即係幫緊呢啲即係不同嘅人， 係尤其是歐洲嘅嗰班， 係歐洲嗰班咁、但係應該中國冇份有嘅、 中國唔知有冇神秘油啦嗰陣時咧， 冇應該冇份嘅，所以中國打得 所以咁苦難 啊，咁苦難 OK。咁呢班人係點歸邊法咧？就是、原來 Nordic 嗰班咧，即係金頭髮嗰班就幫咗盟軍， 係 呢、這個。Reptilian 嗰班咧就幫咗納粹黨， 納粹嗰邊 係啦， 軸心國個嗰、站 嚇。咁呢個就解釋到咧點解咧？就即使呢個納粹黨咧，佢哋打輸咗之，即係咁勁嘅時候咧，即係有咁多嘅咁強嘅武器嘅時候咧，佢哋都打輸咗俾盟軍。 嚇、 咁尤其是喺個發明嗰個原子彈嗰度咧，佢哋就即係其差著啦。 係 咁呢個咧就係、是。另類解釋第二次大戰的方法嚟啦。咁理論上呢個咧就不值一，即係不值一診嘅，即係根本就。但係好奇怪地咧，即係呢十幾二十廿幾三十年咧，就不斷有呢啲美國啊或者歐洲嘅呢啲退咗休嘅或者科學家咧，佢哋確認咗呢樣嘢。尤其是譬如話呢本，即係我上個禮拜提過啦，《Slender by Extraterrestrial》呢本啦，呢個就係一個喺 NASA 做過嘢嘅人，佢就確認咗係即係有呢件事嘅，咁就因為太 威運咧，我又唔敢話去即係附和啦， 即係要有個更進一步嘅證據咧，就可以再將佢咧具體化嘅。 係啦， 但係佢最主要咧，佢係多多少少，因為佢本身科學家嘅佢哋嘅證言咧，裡面係可以解釋到我哋一直咧諗極都唔明嘅，就係何解佢嘅嗰個科學嘅知識嘅，喺咁短嘅時間，或者未必有咁多嘅即係嗰個嘅實際嘅嗰個實驗嘅幫助咧。是会令到那个科技突飞猛进的那个因由，就是有一个的方向讲出来。 啊、大家不要听到几头讲就你都不熟科学，你这样。其实就不是的，因为大家如果譬如看一些很大路，譬如说原子发即是原子弹怎么发现出来啊，怎么制造啊，或者譬如是 微波那些， 微波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火箭啊那些。那些因为很详细去讲啦。咁所以咧就大家有一個好完整嘅即係一個劇本啦。 嗯。 但係譬如去到涉及到咧，譬如喺五十年代啦，美國嗰啲半導體，嘅金屬， 係。 如果你去追查嘅時候，你會發好奇怪，就係突然間咧，一夜即係可能講緊幾年之間咧，唔知點解啲人咧醒目咗好多，突然間呢啲 掌握到嗰種技術， 即係出曬嚟㗎。係。 嚇。 而事實上。那個亦都同呢個 Roswell 嗰陣時出現飛碟嘅時間咧，係吻合嘅。係嗱，呢個問題咧唔可能話百分之一百咧講話係定唔係。如果你要真係要做去研究嘅話咧，事實上你要花嗰、那個即係、就是、精靈要喺邊度咧？係第一手嘅呢啲文件嘅文獻嘅調查。 嗯， 因為呢啲文件而家唔易揾嘅。 係， 因為喺舊年年尾嗰時候我哋都提過啦，譬如話涉及到個記憶金屬嗰啲。發展嘅，所以幾今日就話同嗰個 Roswell 嗰個飛碟係即係發現，聲稱發現嗰個係 嗰啲好輕嘅金屬， 好輕，你揼佢，佢會凹咗，但係跟住好快，會返回原狀， 係去翻原狀， 去翻原狀。而係喺五十年代就好快脆就即係揾到呢樣嘢，而我哋用緊嘅眼鏡，譬如點解會跌落地下，佢唔爛， 亦都係呢個咁嘅技術嘅一種咁嘅日常嘅應用嚟嘅。係、如果你睇翻呢啲最原始嘅文件，就係、是、突然間五十年代呢啲嘢係好快好快咁樣就 無啦啦掌握到， 掌握到啫， 係、科技掌握到。咁、你當你學呢樣嘢嗰時候咧，就完全係有曬嗰啲系統講俾你聽。 係啊， 何解突然之間會呢種技術咁快咁嚟跳出嚟咧？呢、這個謎嚟噶嘛？ 係啊。咁同埋就係、近年咧好多譬如一啲技術嘅發展啦，即係你要睇睇就係佢嗰個經歷嘅過程，邊啲係公開，邊啲係唔公開嘅。點解有啲技術就係、是、咦突然間即係好快咁樣你就即係出到嚟啦咁樣，係咪？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好 V1 嘅解釋啦。咁你就會問啦，起碼有冇證據去講先？證據就係你唔一定要揾翻一隻飛碟啊，揾翻有冇人證咧咁樣。咁人證咧近年咧就開始多咗，係啊。即係雖然有啲唔肯出名，咁但係起碼咧，大家而家喺網上咧，你就會開始見到咧，有一啲嘅訪問啦，有啲嘅線索咧，甚至有啲文件啊，就出咗嚟講翻俾大家聽咧，就咦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咁樣喎，唔好似想象中係點樣咧？舉個例啦，譬如話喺有個即係相當之著名嘅 UFO 嘅研究嘅朋友啦，佢係記者嚟嘅。咁佢早期嘅研究咧，事實上係比較有說服力嘅，而且佢攞過獎嘅。咁咧就佢而家舊年咧年尾咧，即係一年前咧，佢就出咗一系列嘅訪問，就有一個人聲稱咧，就喺呢、這個61歲啊，喺40年前咧就去過南極，去到嗰度咧係見咗一個窿，同埋咧就有一個近乎時光隧道嘅一個咁嘅經歷，即係去到嗰度，突然間係跌咗落嗰個窿下邊，嗰個就唔係我哋而家地球發現到嗰個咁嘅，即係我哋經驗到嗰個咁嘅空間嚟嘅。咁嗱，當然啦，即係呢個咁嘅情況咧，因為佢唔出全名啦，佢只係出咗一個名，我如果冇記錯應該係 Brian 啦，就。不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一個講法來的。但你就講到呢，綜合到我們剛才講的幾個問題。其一就是什麼呢？有一就是呢，南極不是好像現在我們看到那種這樣的狀態來的。它有很多秘道在這裡。而秘道呢，或者這些所謂 Cavern 啊窿呢，我們現在在那個 Google Map 上面呢，我哋係同埋一啲 NASA 嘅研究俾咧，我哋係揾到嘅。係有冇呢個可能嘅人造結構咧？係有嘅。頭先我哋都搜咗出嚟啦。有冇遺骸或者咩咧？因為南極太大，同埋太少人去，而家你冇可能做一個手術去否定呢樣嘢。但起碼咧就有生命嘅痕跡呢樣嘢，都即係確認到嘅。同埋咧，最重要一樣嘢啦，就係、是、之前幾年我哋講過，嗰度有一個地底湖。而地底湖嗰個温度咧，係等於而家我哋今日喺香港呢個温度嚟嘅。 即係過冬都唔知點解咁熱。所以頭先你睇個圖嗰個流嗰個糖水出嚟，就係嗰個位置嚟嘅。 係啊，係嗰個位置嚟嘅。咁呢個人咧，佢哋去講咧，就係即係牽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咧，美國喺戰後嘅時候咧。事實上咧就去有一個嘅好大嘅工程咧，就去呢個南極嗰度咧，進行一啲戰備嘅工作嘅。咁呢個我第四節會講嘅。而照呢個人咧就唔係嗰次嘅，就喺呢個80年代喺84年至87年嘅時候咧，就去咗呢個地方。而佢去即係透露嗰度咧。就是有一個進入人類同埋外星人合作的一個基地的入口，但這個不是地面嚟噶，這個基地的門口咧，這個基地是在地底嚟嘅嚇。咁呢個咧就涉及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是、究竟咧南極附近的地方咧有冇見過 UFO？ 咁呢個問題咧，事實上亦都有文獻可考喎。有文獻可考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喺南極嘅附近咧，係有 official 嘅報導啊，就出現過 UFO 呢個嘅影像嘅。咁呢個地方喺邊度？呢、這個地方就叫 Deception Island 啦，就係、是發現過呢個 UFO 嘅正式嘅記錄嘅。這個正式的記錄呢是跌解了物的 CIA 的文件呢、都有的。這裡就即是講起來了，就解密了的 CIA 的文件呢就在、南極的附近發現的。換言之呢就那個即是具體的證據呢、就不是完全 是可以抹殺的。 你可以找到有，即系揾到好多啲呢啲咁嘅資料信息喺度。 系啊，咁同埋有文獻噶嘛。系。咁呢個文獻係近年先至即係去 解密 嘅嚇。好啦，咁即係幾個夾埋咧，就出現咗一個即係綜合嘅證據啦。就喺南極附近咧，幾肯定有呢、這個曾經有過呢個納粹黨嘅潛艇嘅活動。 嗯。 而納粹黨喺度咧，就即係產生個基地。咁另外咧就喺南極嘅附近咧有關於 UFO 嘅報導，咁同埋第一次我哋講咗南極咧就有一啲比較異常嘅物體嘅，例如有類似金字塔咁嘅一個咁嘅 呢啲咁嘅建築物啦，或者係一種叫 自然， 總之係嚇。好似人為的一種咁嘅線索喺度。 係啊，咁於是乎咧，即係個事情咧就唔係好似話我哋而家最初諗咁簡單，就係嗰度完全係冇嘢啦，只不過係一啲即係雪係咪啊？而溶解咗之後咧，可能我哋發現嗰個即係證據咧，就即係更加係多嘅。 就變咗咧，唔係就咁叫做咧，得個講字啊，冇咩證據嘅支持啊。而家咧就即係越嚟越多嗰、那個多依啲咁嘅資料咧，即係逐步嚟推出嚟嚇。啊，雖然未曾係叫具體變成一個叫好具體嘅印證啊，但係已經嗰個方向咧就比以前就好多啦。 係啊，咁多嘅地方喺邊度咧？多嘅地方咧就有 NASA 嘅呢一啲咁嘅人咧就出嚟咧去做所謂佢哋嘅證明啦。咁但係因為咧佢提出嗰個文件咧唔係叫做百分之百肯定。具體即係舉例嚟講啦，佢哋冇俾到隻飛碟你啦。俾到嘅飛碟嘅或者啲飛行器嗰個圖像咧好簡單嘅，呢本書入面有嘅。但係就相當之簡單嘅。最大嘅疑問就係咧呢啲推進器。那個內部的結構，它的原料的組成的性質，那個飛行的物理學上面的程式，我們是見不到的，一直都是， 最易見的是外形， 不 過形你看看算， 一種神秘力量，是吧？ 或者反應，即比你想像是一種叫反應力的一種， 是的，所謂反應，但是反應力究竟那個， 是怎樣現在這個科 技，科學的性質是什麼呢？照計呢個傳統嘅一啲嘅應該係喺嗰個我哋嘅科學嘅認知入邊應該有噶嘛。咁但係咧，你話完全係冇科學嘅即係 backup 咧，咁又唔係喎。嗱大家而家前幾次嘅神秘之夜，大家聽到咧就阿 Moon 啊，去喺個重慶嗰陣時候咧，佢就見到呢個保加利亞嘅飛碟專家。咁個飛碟專家亦都有一定嘅呢、這個。學術上面的 qualifications 因為我 double check 過。咁另外一個人咧，佢都有同樣嘅一個學術上面嘅qualifications。咁呢個人近年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叫 Vladimir Tuschinski 啊，佢就保加利亞嘅應該係這個科學研究院的成員來的，即等於我們在 台灣的 中央研究院，他是那個的人來的。 今次蘇聯的飛碟會都是其實專門是跟他們去交流的嘛。 是啊，他就確認了這件事了。 他確認了呢就是德國的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呢他最新 的科技呢就是來自一種外星的傳授的。咁但係好可惜啦，呢個人咧就1991年現身之後咧，1994年突然間失咗蹤。咁啊近年咧就出翻嚟啦，出翻嚟之後咧就再次去即係講翻即係呢一個咁嘅嘅， 即係佢個論點咧。 論點喺度，就同咧所謂嗰、那個頭先我哋提嗰南極嗰個咧，就係、是同一個講法。咁、但係呢個人理論上就冇政治立場噶。咁呢個人係點樣咧？呢、這個人咧就佢原來第一個 degree 咧就喺日本嘅，就我唔記得邊間大學啦，即係應該都唔係嗰啲渣啲大學嚟嘅。咁、經歷過咧就好幾間呢個歐洲嘅學術機構，咁最終咧佢就喺呢個保加利亞咧就有嗰、那個即係科學研究員嗰個正式嘅地位嘅。咁佢講嗰樣咩嘢咧？他講了一樣嘢就同頭先嗰個William Landig 啊，即係嗰個奧地利的小説家咧，同一樣嘢，就是、德國啊喺呢個南極嗰個基地咧有一個名嘅，就叫做211基地。咁你而家去查嘅時候咧，亦都查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211基地啊，佢嗰個一個講法嘅。咁呢個211基地咧就係、是、喺第二次大戰嘅。嘅時候咧，德國喺呢個南極啊，就部署嘅一個基地嚟嘅。呢、這個基地咧就牽涉咗，即係跟住咧，我哋即係應間會講呢個最大嘅疑問啦，就係、是、所謂呢個 Operation High Jump。咁呢個 Operation High Jump 咧就係1947年至1948年嗰陣時候咧，美國嘅一個大型的軍事行動嚟嘅，我哋以前就提過噶。我哋以前提過嘅時候咧，就用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去講，直情係用一次節目去講嘅。就話當其時咧，美國咧係發動咗起碼有一隻航空母艦，同埋咧成隊航空母艦戰鬥群，夾埋咧就幾千人咧就去咗呢個 南極。 南極就進行一個 追查 軍事演習，佢冇話追查，佢係進行一個軍事演習。咁呢個潛艇咧，大家而家就好似冇乜點見嘅。當其時咧，其實係美國最新型嘅呢個航母艦嚟嘅。咁咧就跟住呢個服役咗之後咧，佢就冇乜點再去出現過啦。頭先我哋講嗰隻巡洋艦嚟啫，而呢隻即係航母艦咧，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嗰時候咧，就即係、就是、去做過呢樣嘢嘅。咁呢件事點解會即係、就是、產生一個咁大嘅歷史嘅疑問咧？就因為呢隻航母艦帶領咗去咗之後咧，當其時參與嘅呢個幾千人咧。竟然是選兵折將，選兵折將的解釋是什麼呢？就是說南極的氣候他們掌握不到，同埋產生很多意外，於是乎死了很多人，跟著他們就沒有去、就是、再 去做這件事了。但是呢、就是、事後就出現了很多疑問，就是第一樣東西為什麼會去呢？第二樣東西就是為什麼當時、就是、沒有完成那個任務呢？同埋真正嗰個任務係想做咩嘢啦？咁咧就呢、這個美國嘅軍事史學家咧就冇乜點去即係真正嘅研究嘅。而事實上咧就呢件事咧有足夠文獻，但係嗰個解釋咧就幾牽強嘅。當其時去話説去做咩咧？就係、是、去揾煤。揾煤喎。去南極揾煤喎， 煤礦嘅煤， 係啊。咁你覺得即係呢個解釋有啲咩嘅弱點咧？ 最大嘅弱點就係你戰後咧，點解你唔講清楚啲其實去追捕納粹啊、UFO 啊，即係佢哋走去南極嗰個傳聞。 而反而咧就係、是、話我哋唔係嘅，我哋而家咧就即係戰後咧，我哋即刻要去揾能源，揾都唔會揾煤啦，係咪先？石油你話你喺南極懷疑有石油，咁啊呢個都可能會比較上接近翻一啲咧。我覺得佢咁嘅講法咧係好有趣嘅，因為佢會知道咧講出嚟咧，其實歷史裡面咧都翻兜翻嗰時候咧，都應該係唔會相信。嗰、那個依、這個任務係個主要係我哋公佈嘅依個目的，但係咧就你會都係覺得有一樣嘢喎，喺嗰時期好豬兜嘅喎，係都覺得哦佢哋揾煤啫，你唔好再咬啦，唔好再問啦，人哋覺得好清楚嘅，唔通傳媒會呃你咩？啲咁樣樣。 好啦，我哋再復述一下就係咧，金字塔嘅地址喺邊度咧？ 係 就大概呢頭。 嗯， 即是我哋冇條件話好巨細去到個地方，因為佢其實有個鎖電嚟嘅，有個坐標嘅。 係。 啊，咁納粹黨嗰、那個base 咧，大概應該係呢頭嚟嘅， 嗯， 即係呢個中央嘅呢個位置，但係呢個係山脈嚟噶，嚇、啊。咁我哋頭先提過啲，譬如嗰啲保加利亞啲咧，佢哋就話咧，當其時佢哋的而且確喺呢度有個基地，咁呢個基地嘅名咧係無論嗰個小説家同埋嗰個即係保加利亞嗰個咧。都是講咗係呢個 base 211啊 ，OK， 咁但係兩者唔能夠話即係確認咗就係、是，兩個講嘅就係喎，個原因好簡單，就可能呢個保加利亞呢個人咧係抄嗰、那個即係嗰個小説家嘅， 係， 咁呢個你要去到嗰個地方啦，去有咁嘅條件咧，你先至可以去 確實嘅印證， 確實嘅嘢。好啦，嗱去到呢度咧，即係比較有懷疑嘅聽眾咧，就即係，妖成嚿嘢吹水嚟嘅啫，有啲咩好？即是硬淨少少，即是令到你覺得呢件事值得追查的證據呢，咁樣。咁我個人嚟講我覺得有嘅。咁係咩證據呢？第四次返嚟就話俾大家聽啦。 關鍵。 關鍵。